也是虚妄，全是虚妄。你要去计较它干什么？啊，搞得自己的心不清净，错了。啊，境界天天在考我们，看我们怎么应付，是不是随缘妙用？如果是随缘妙用，你是大乘菩萨。啊，第二呢，位移有责，时时处处要做好样子给别人看，做榜样给别人看。我是怎么待人？我是怎么接物？我是怎么处事？啊，认真负责，还不着相。啊，发喜充满，跟陌人在一起也发喜充满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清净，我心平等。我们修什么？修清净平等修。怎么修法？在人事上修。啊，在对人上修，在器物上修，在对事上修，就是在人事物上修。离开人事物，你到哪里去修？你没地方修啊！看不顺眼的人看顺眼了，看不习惯的事看惯了，这就是修。啊，不再把人事放在心上，让心恢复到清净、平等、就，这就是大乘。你要做出这个榜样。对人对事对物要忠厚啊，忠什么？有偏心，没有私心呢？啊，厚是厚道啊，厚德载物啊，人厚道，天下归心呢。啊，大家都愿意亲近你，都愿意听你的，要有厚德。啊，厚德表现在哪里？孔夫子的五德就是的。他老人家待人接物办事，处处你能看到他。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戒谨，谦让，这是用在世上。啊，礼上就是仁义礼智信，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温良恭俭让。中国人尊重读书人，尊重读圣贤书人，为什么？他们这些道德做到了。那在佛法里面，唯一有此，就是实相一道。那不杀生，绝不伤害别人，换句话说，绝不引起别人的烦恼。引起别人的烦恼是属于杀生的罪。你虽然没动刀杀他，你叫他难过，啊，因为口过最多，别路最不容易吃，所以佛说了四条：不妄语，绝对不欺骗别人，那不良师， 不挑拨是非，啊，不欺语，记住，花言巧语欺骗别人，啊，不恶口，说话如虎，啊，不会说得很难听，很粗鲁，那叫恶口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境界是佛陀的教诲，苦口婆心呢，教导我们呢。啊，不要随心所欲，啊，亏负了境界的教诲，在人后也。别人先往生，早做佛了，你还在六道搞轮回。戒律重要，是佛法的基础。戒为无上菩提本，啊，根本的戒，必须要遵守的。第一个，敬业三福，是所有佛法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共同遵守的。啊，离开这个法不是佛法，所以戒律三福重要啊。第一，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第一条，这第一条讲了三个根。那孝亲尊师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；慈心不杀，落实在《感应篇》；修十善业，落实在《十善业道经》。这是根本的根本啊，这不是佛的根本，做人的根本。这一条没有了，必堕三途啊，你不可能再得人生啊，得人生一定要遵守。十善业道圆满就是成佛。这个重要啊，学佛为什么学不成功？个性太强了啊，不相信佛说的，认为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，啊，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法如魔强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啊，这里面还有不少鬼神在里头，谁有能力辨别真妄？我们今天守住经就好，经是不变的。如果听信这些鬼神，我们会上当，我们会将来落在神道。为什么跟他去了？啊，不管听到什么，一定跟经典对一对，跟经典对了相应，可以做参考。 不相应不能信受，这个重要啊！自己要有信心的啊！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信心丧失掉，不相信自己，不相信经教啊，去相信别人，这很危险的一桩事情。世尊啊，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要知苦修善，断惑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我们有没有听懂？念佛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断惑。念佛当中夹杂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只能跟阿弥陀佛结法缘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佛慈悲到基础，教导我们对极乐世界决定不能够怀疑。那有丝毫的怀疑，怀疑还肯干，那还肯认真的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怎么样呢？升到极乐世界边际，那这是疑情没断，但是他真干，他是想赌博的心，我就认真你试试看，果然是真的，我占便宜了，升极乐世界了。啊，要真是假的就算了，就算上一次当，受一次骗。这样的心态念佛生边际，因为这种人有，这种人也还不少。那如果是最少数，佛就不说了，真的是多数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，修净土多半都是半信半疑啊，在这里看到世尊的慈悲眼啊，真听懂了，真听明白了，这一生呢就得度。啊，确定放下了娑婆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头确定没有丝毫贪念，一心求生极乐世界，啊，真正成懂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知苦，生活在现在社会，你能不知苦吗？太苦了。啊，苦不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果报啊！ 是我们自己的业力，跟在这个时代一切众生的共业啊，自己的别业跟众生共业造成的，不能不承受。我这一生没有造什么业，前世再前世多生多劫，到现在生生世世，你敢说没有造恶业吗？这不敢讲了。因果通三世啊，所以要肯定，苦是自己，不善业跟现在所有一切众生共业形成的啊，要忍受，要欢喜忍受啊，苦有它的好处，不苦我们把修行忘掉了，因为有苦，苦是警惕啊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，不敢不修行，要认真努力去修行。善标准是十善业道，不能轻视这十条，这十条你扩大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归纳起来就这十条啊，所以这个十条圆满，这人就成佛了。十善业道要真搞清楚搞明白，怎么能不落实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为什么？就这个十善业道帮助根基浅的人转恶向善，也就是说帮助他不堕三恶道，对中等根基的人呢，帮助他转迷为悟，他不迷惑了，他明白了啊，帮助跟随的众生转凡成圣。什么是跟随？对净土宗真正相信，没有怀疑，一向专念求生净土，转凡成圣啊！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都是圣人，没有凡夫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但超越六道，他超越十法界了，这真真是大善呐，太难得了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佛慧双修啊，在西方世界修一天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， 大概都比不上极乐世界修一天。你说这个地方要不要去？不去，那你就错了，你真错了。啊，为什么不想去？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虽然听说，半信半疑。尤其现在人，啊，他听一百遍，他听一千遍，未必能听懂。为什么？业障太重了。无力守，啊，障碍了心性，所以有缘遇到了，心看不懂，翻几页不想看，啊，听讲经。听个几堂课没听懂，不想再听。这是业障重啊。啊，听不懂也想听。这是善根深厚的人。他有真诚心。他有恭敬心，久久慢慢就听懂了。啊，真正听懂了，忽然有一天开悟了，就像此地弥勒菩萨一样。你看这个经总共48品，弥勒菩萨听了33品。心得开，真听懂了，真听明白了，起来赞佛，对佛感恩，啊，那我们这个念头全是迷，从来没觉悟过，念念迷啊，愈迷愈深呐！所以我们被欺骗了，被外面境界骗了，以为它是真的，不知道它是念念相续。啊，佛教导我。我们跟佛陀学习，希望我们的念念呢，比前面浅，迷的浅，就有开悟的时候。如果念念跟从前一样，不能开悟；念念比以前迷的更深呢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那前途越来越黑暗。我们在六道里头反其道而行，越离越深，麻烦可大了。如果我们顺其道呢，哎，我们人道生天道，生欲界天，欲界天生色界天，色界天生无色界天，无色界天生声闻，声闻生缘觉，缘觉生菩萨，菩萨就变成佛，叫顺其道。越迷越浅，功夫得力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 啊，不知道怎么个修法，全修错了。啊，那么六道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染污土，非常严重的染污。生在六道里头，心被染污，精神的染污，外面是物质染污，今天染污到极点了，太严重了。佛称它做无住卧室，住就是染污，啊，卧就是在这个环境里的人，没有不做是我也的啊，身干的杀盗淫，口里面妄语、恶口、绮语、两舌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，舌恶具足啊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那六道轮回能断，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要庆幸我们今天遇到佛了啊，经缘人生难得，佛难知，是一大庆幸，真的要庆幸人生难得，我们的人生，佛法难闻，我们闻佛法，不但闻佛法，闻佛法里头最精彩的一部分，最精华的一部分，就是无量寿经。佛说一切经当中，这是第一经，你能够遇到，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不怀疑，这是多大的庆幸啊！你的运气太好了遇到无量寿，没有一个不圆满，下面引经书，信会文法难中难啊！你相信，你不怀疑，你有智慧，你不迷惑啊，你闻到如来大法啊，难中难，得人生难，遇佛法难啊，难中之难是你听到无量寿经，遇到了阿弥陀佛，你看何况所闻，乃六字洪名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尘遍海，最极圆灯，不可思议之妙法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可思议？你闻到任何经教，你不可能一生证得圆满。你闻到无量寿命，闻到阿弥陀佛，你一生就可能证得究竟圆满，这个太难了。啊，什么是无量寿经？ 有人学习过的理解，有人没有学习过，不知道讲的什么啊。根据南无阿弥陀佛，深入经藏的人懂得名号什么意思啊。没有研究经教的人，这一句佛号字他认识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，这都不要紧。但阿弥陀名号一经于耳，他听到了，加时千万劫后，毕竟因时得度，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妙法了。我们念这一乘佛号多大功德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我们今天听到这句佛号，为什么会生欢喜？啊，是我们过去生中阿赖耶识有这个阿弥陀佛的种子，而且种子很多，不少。啊，为什么听到了很欢喜？不是平常的欢喜。是从内心生出来真正的欢喜啊，知道这一句名号的意义，提醒自己回头是岸阿弥陀佛。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，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？简直就是回老家嘛，哪有不能回老家的道理？唯心净土啊，自心弥陀，阿弥陀佛跟我是一个身啊，一个自心变现出来的，这关系何等的密切啊！我们敬阿弥陀佛就是敬自己啊，拜阿弥陀佛是拜自己啊，这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就是一个西方净土，觉悟了你就回家了，迷惑了你就流浪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所以经典不能不下功夫，搞清楚搞明白才知道这个宇宙芸芸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，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他们，用真心不能用妄心，我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一切众生，化身菩萨如是，诸佛如来如是，我也如是，这叫学佛啊！学佛的人还会说假话就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学佛的人不诚实啊，学佛的人还会欺负人，还会骗人啊， 这样学佛，果报在无间地狱。为什么这么重的罪？是你把佛搞错了。你不是真修佛，你是来破坏佛。这个罪重了。那佛是至善，佛是究竟圆满，你把宇宙人生至善的大法、圆满的大道，把它糟蹋掉了，你的罪过有多重？真正修佛，不敢欺骗任何一个人。为什么？良心嘛。凡是有隐瞒，都是良心有了问题，不敢用良心面对世界啊，要搞一个假面具掩饰自己，殊不知这是大错特错。佛说了，自利利他，心要求自己，帮助别人，自己有困难的时候，自然有人来帮助我。喜欢帮助别人，学己为人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世间人只知道自利，不知道利他，殊不知那个自利是害自己。啊，正当的规规矩矩带来的财富啊，你做生意做买卖，你很公道，你不欺骗任何一个人啊，货真价实，累积的财富，这是自利啊。但是没有利他，啊，那么佛在经上常常警告我们，财为无价共有，你不肯救济别人，有没有罪过？有。什么罪过？增长贪心，是不是这样？增长吝啬，贪念，在六道里头跟哪一道相应？魔鬼道相应。如果正正了的时候，就跟地狱道相应，那就不是自利了，自利变成自害，如果你把这个钱，你赚来的钱能够布施给贫苦迫切需要的人，这是大功德了，你将来得大财富，不止这么多， 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啊。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世间有聪明智慧的人，啊，他对于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肯定比一般人轻。他有没有？他有，他比一般人轻。怎么知道呢？他能透出一点智慧出来。如果这个心里头这些东西充满了，他一点智慧都没有。全迷了啊！无论他有多大财富，有多高的地位，昏迷呀！他被名利冲昏了自信，自信里头的智慧光明德相完全透不出来。佛在大乘经里头啊，每一次佛讲经教学，苦口婆心劝告我们，我们为什么听不懂？听不懂就心没开。心还是迷惑，不明。啊，因为有东西堵塞了。什么东西？物业堵塞了，物业要放下。物业是十恶业，你犯了哪几条？为什么看经看不懂，听经听不明白？啊，要把恶业放下，要真正去修善。啊，请看经文，佛告弥勒：见于佛者，是为大圣。这一段敬佛大圣，学佛的同学都希望能修大圣。什么是最大的圣啊？今天同学们特别有福报，有缘分啊，遇到这一段经文，事出事情，什么样的善是第一等的大善？佛在这里说出了，见于佛者，我们以真诚心、恭敬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 就是修无量无边无有边际的大善，没有人知道啊！啊，所以把光阴都空过了。我讲过很多次啊，念佛这桩事情的分秒必争。啊，我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我念一句佛号，大善呐、啊！我这一秒钟啊，没有念佛号，这一秒钟就白过了，真可惜！啊，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善事，没有比这个更善。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，佛重回弥勒，首当则度。啊，重是再次了，释迦牟尼佛再次的教诲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是我们的代表，教诲弥勒菩萨就是教诲我们大家，大乘教里头最可贵的直下成道啊！怎么叫直下成道？弥勒菩萨在发挥代表我的，这就直下成道。世尊对弥勒菩萨的开示就是对我说的，不是对别人。这样才能得圆满的利益。啊，道场的同学听经听了几十年了，没有进步，为什么原因？有人问他，师父讲经是为那些人讲的，不是为我。那佛讲经也是为他那些徒众，与我不相干。听一辈子，一句也没听进去，你说多可惜！啊，再说不肯成道，有这个机缘，不肯。啊，谁肯成道，谁得利益。啊，不肯成道的人得不到利益。啊，学佛，经上说得很清楚，首先要度自己，自己没有得度，怎么能度人？佛在经上说过，自己没度而能度人呢，无有是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。佛说你被这三种烦恼迷了啊，就变质了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，把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。我们是把六道轮回变成人道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，随着我们念头起变化，我们如果贪心很重，就变成恶鬼道；嗔恚心很重，就变地狱道； 愚痴很重，就变畜生道。啊，念念不忘仁义道德，这人道。现在我们的人生是过去生中我们守住了仁义礼智信，就佛家讲的三规五戒，我们守住了，所以得人生。现在的人生不干人事，要干贪嗔痴慢疑，来生就是地狱道、畜生道、魔鬼道，啊，通通是心变的，与什么人都不想干，自作自受啊！佛给我们讲真话了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。啊，如果怨天尤人，罪加一等。不求你冤枉人，有人不想干的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我们在人间不错，啊，有财富，有地位，有享受，自作自受。我们在人间受苦受难。也是自作自受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修福决定得福报，造恶一定得罪报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啊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念佛人一定要知道，地狱决定不能去。啊，不但地狱不能去，畜生都不能去。畜生，他的环境、生活环境，比地狱、比恶鬼道好太多了。啊，也就是，鬼道比畜生苦。地狱比鬼更苦，都在这个里头，时间长啊。啊，譬如死了，都出生道，变成鸡，鸡的寿命不长。大概半年十个月就被人杀吃了，吃了怎么样呢？吃了再变鸡，要论次数，你从无量界以来你吃了多少鸡得还债呀、啊？吃他半斤还他八两，你要还多少次的债？绝对不是几百次啊！这一生吃的，前生吃的，再前生吃的，生生世世，麻烦可大了。你听到这个，做鸡要做一万次，你麻烦吧？听起来真恐怖啊！啊，变猪的要变多少次猪？变牛的要变多少次牛？论次数的啊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不敢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他真念佛啊？为什么呢？一心一意想超越轮回，不再搞这个把戏了。 啊，能超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超越了。极乐世界修一天呢，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修不过了。你说这个地方多好，咱能不去吗？你要真正搞清楚，真正搞明白，你就会把所有经论法门全放下了。我就念阿弥陀佛，我到极乐世界就真的大圆满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不走极乐世界，那是自己修，完全靠自力，靠自力啊，无量劫。靠佛力一生成就啊！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当然放下。啊，心、愿、持名，一向专念。阿弥陀佛，佛的生命无法形容，无法想象，太大了。啊，尤其是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极乐世界，佛这么多开始，算我们听明白了，听懂了，做不到。只能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善根而已，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修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多难啊！啊，但是经中呢，确实难信易信，真难相信啊！多少人相信净土念阿弥陀佛，都是半信半疑。在这一生当中，没把握。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一个往生，啊，三十信念佛寺是超度不少众生，啊，大多数是灵界的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是不是超度到极乐世界？未必。啊，超度他又到人道来了，他到天道去了，不，占据大多数。啊，那么哪些人能够生极乐世界呢？过去生中曾经修净土。阿赖耶识里头阿弥陀佛的种子很多，这是他能生的因啊。遇到这个法会，大家在一起共修缘，因缘具足， 啊，他一念发心，求生净土，佛来接他。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往生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正宗同学肯定过去生中啊，阿赖耶识里有很多念佛种子，没有很多念佛种子，你怎么会到净宗学会来？你怎么会进念佛堂？你怎么会参加三十信念？都不可能啊。啊，念佛堂信念法师参加的莲友们，我们看是人不少啊，但是道场外面的人更多，他为什么不来？你就晓得啊，道场这个人跟整个香港地区人口比，万分之一都不到。啊，我们才晓得难信之法了。啊，才知道佛对我们的深恩，这恩得多大。佛是门中不是一人。啊，会所里都说三业尽奉，这叫尽，以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侍如来，身业清净，口业清净，意业清净，这叫尽奉。前面第八品里面我们读到，善乎口业，不及他过。善乎身业，不舍律仪。善乎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是真的礼敬三宝啊！这是真正敬佛。那这个意思深，这个意思很重要。佛的教诲，你认真去做，你认真去修，你修成，这叫报佛门。啊，下面念老师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恒生四土，圆正不退，才是真实见佛。我们要记住啊，真见佛了，依教奉行。啊，不肯真干呢，不是真见佛。口里头有见，心行上没见。啊，行之所依是心，心里头对佛没有见意，所以在行为上表现不出来。心里头真正敬佛，身口一定 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的。我们应当学，我们想求生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没有敬意，怎么能往生？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心上没有阿弥陀佛，身上没有阿弥陀佛，只是口上有，有口无心，没有感应，所以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我们要想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，这些道理、方法、因果，通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